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姐姐的故事。这个一直被病痛折磨却始终心怀善意面对人生的女性，又会获得多少爱呢？ 老板，来杯扎啤。 好嘞，来你的扎啤。 痛快。 怎么了？遇到好事了？ 那可不是，大好事儿！我三姐的手术成功了，也度过了危险期。哎，就是在离你们这儿不远的那家医院做的。哎，我们全家呀可算松了口气呀。 是吗？方便问一下吗，你三姐得的病是 子宫肌瘤？ 哦。 哎，你可别觉得这病常见，你知道我三姐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她的那个肚子啊都已经被肌瘤撑得有怀孕5个月那么大了，所以最后啊就只能把整个子宫都给摘除了。 啊，这么严重啊？哎，那怎么拖到现在才做手术啊？ 嗨，他呀就是个马大哈，一天到晚就知道嘻嘻哈哈的忙前忙后，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身体啥样。直到前一阵他觉得他有点饿，然后摸了摸肚子才发现有那么大个大硬块，到医院去一查才发现那个肌瘤啊都已经长到6公分大了。医生还跟他说呢，人家是养儿养女，你这可倒好，养的是肌瘤。哎，可就算是这样啊，他根本好像也没当回事儿。那天进手术室的时候，他按要求把衣服都脱光了，直接就往手术室走。我问他怕不怕呀，嘿，人家竟来了一句，该死不得活，有什么可怕的，给我拿好衣服等着，然后昂首挺胸就进去了。 哈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么进手术室的人呢。你三姐挺有个性啊。 嘿，她呀就是心大，但是可把我们全家都给吓死了。你是不知道，她那肚子上都已经有2道疤了，每道当年都缝了10几针。人都说这做手术啊伤元气，哎，所以我们都怕她这次挺不过来个怎么办。 2道疤？之前受过伤？ 不是伤，也是病，哎，这差点人都没了。要不说我这三姐命苦呢。 什么病啊？ 肿瘤。 又是肿瘤？ 又是。哦，哎，你弄混了，她这个肿瘤啊跟这次的肌瘤这是两码事儿。嗨，哎呀，要不是我姐的这些病啊，其实我自己啊也搞不太懂。这个肿瘤啊，这个词儿怎么说来着？哦，就是这个局部组织细胞增生形成的一种突起物质。它呀分良性跟恶性，这个你应该都知道哈。 嗯， 这良性的还好，恶性的 就是癌症。 哎，对对对，但是这个子宫肌瘤呢，它是属于良性肿瘤的一种。不过虽然说是良性的吧，但我姐那个呀还是太严重了，为了防止复发呀，要把整个子宫都给摘了，但是还是很危险。 哦，不过好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哎，那倒是，但是我姐之前得的那个肿瘤啊，哎呦，可比这个还要折磨人呢。 之前那个不会是恶性的吧？ 这事儿啊还得打她生孩子那事儿说起。我三姐这人呐，人好，而且长得也好看，年轻的时候追她的人都排长队，所以从小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她刚找上对象那会儿，我正上初中呢，毕业要拍照片，我呢就直接把我三姐刚买的新衣服给穿上照去了。其实她自个儿还没穿够呢，但是我三姐呀总让着我，什么都没说。后来呢，我高中住校，为了回家方便，我就又把她的自行车给借来自己给用上了，结果干脆一用就是一学期，她也一点都没埋怨。而且不止这样，她还时不常的打发我姐夫给我送钱啊送吃的。后来呢，我们几个虽然都成了家，但是呢也都有事没事都喜欢去我三姐家聚聚。哎呦，她家那条大炕热乎乎的，这两口子呀也都特和气，所以我跟你说，跟她家待着就特舒服，也不用担心说看这个脸色看那个脸色呀。吃饭呀永远都是大碗饭大盆的菜，有稠的有稀的，哎呦，样样搭配的都特别丰盛。但是你说这老天爷好像就见不得人好似的，就非得折腾好人。生二胎的时候啊，我三姐的身体就出问题了， 查出肿瘤了。 嗨，要是那时候查出来就好了。那都是91年的事儿了。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啊，她也没什么反应，就是身上有点浮肿，那常说呢，那可能是胎气，没什么事儿。但是她那个浮肿啊越来越重越来越厉害，到后来连鞋都穿不上了，腿呀、啊、也肿得连裤子都没法穿，而且呢还开始咳嗽。结果到了8个月的时候，她就彻底走不了路了，这才想起来说要不去县城看看医生吧。这大夫就说呀、啊、你赶紧去查查血。结果一查才发现她的血色素才3个单位。 3个单位这数值是什么意思 啊？这么解释哈，正常人的数值应该至少是11，也就是说他已经严重贫血了。 这么严重啊？哎，那怎么会这样啊？ 当时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呀，而且因为也快生了嘛，所以这医生给他输完血达到指标之后，他就把孩子给生下来了，还生得挺顺利的。但是这出院刚5天，他就开始觉得不行，我这肚子疼。村里的医生给查了一下，说呀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这家里人就坐不住了呀，坐月子还不到10天呢，他就又被家里人给送回了市里的医院。那家医院，哎，我就不说是什么名了，想起来我就有气。 怎么了？没查出来？ 哎，别提了，这当时啊光做检查就做了小1个月，查一项等结果就要等4-5天。幸亏啊我二姐家就跟那儿，他呢就骑着3轮车每天带着我三姐去医院。这眼瞅着我三姐腰上的那个包啊一天比一天大，这家里人心都急死了。那好吗，1个月之后我三姐可算能住院了。这一个大夫就说呀，说我三姐肚子里长了肿瘤需要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呢估计要很长时间。结果没想到手术那天还不到2小时，我三姐就被推出来了，肚子上留了一条直上直下的刀疤，按说已经缝合了，可是还渗着血呢。 啊，什么情况啊这是？ 你猜那大夫怎么说？他竟然说准备后事吧，病人得的是恶性肿瘤，长在了动脉血管上，如果切除的话生命完结得更快，所以我们就没动，这样好歹能坚持到8月15。 啊， 我妈当时就给晕过去了，醒来以后血压也是高的出奇，最后还落下了一个后遗症呢，一有事儿啊就不由自主地摇头。 哎呀，那后来这病是怎么治的呀？ 怎么治？没法治了呗， 不都让准备后事了吗？我们呀都没敢跟我三姐说实话，她呢住了一个月的院，我们就带她回了农村老家。哎，你是不知道啊，当时我那三姐夫就跟疯了似的，经常躲着我三姐就是嚎啕大哭啊，然后就满院子的追杀家里的老母鸡，要给我三姐熬鸡汤。我三姐就骂他，说你还过不过来，这把鸡都杀了指望你下蛋呢。我三姐夫还得陪着笑，哎，生怕我三姐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是一躲过我三姐呢，却又在背后偷着哭。我们大家呀也都悄无声的给我三姐准备寿衣选寿材。哎，我还记得我三姐的公公啊就抱着那团寿衣呜呜的哭，周围的乡亲呢也是一波一波的来人都来看我三姐，送了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大家都在背后感慨，哎，可惜了了呀，这么好的人。我三姐的婆婆每天都求神拜佛的保佑，说宁可自己替儿媳妇死了都行。 没想到婆家跟你三姐的感情能这么好。 是啊，我早就跟你说了，我三姐可是个大好人，这可真不是因为我是她妹妹我才这么说，她对每个人都特好，而且她呀是真心大。所有人都愁眉苦脸的时候，她总说我好多了，你们可都别为我操心啊。哎，很快就到了8月15，但我姐啊活得好好的。9月15的时候，她的气色还是挺好的，饭量也增加了，只不过她腰上的那个疙瘩呀也更大了，而且还咳嗽呢。 那你们就没去再查查？ 嗨，要不说其实我们当时都是太相信医生的话了，就是觉得我三姐有福气，人好命大，才撑了这么长时间。后来呀，就有一天有一老乡给了我一张报纸，说上面推荐了北京的肿瘤医院，让我们去试试。我看完那个报道和介绍啊，就高兴坏了，直接就跑回家跟我妈说了这事儿。后来我还去我三姐家说了，但我三姐的婆家呢怕人财两空，已经没抱什么希望了。但我妈就说了，说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她都要试试。所以我们大家伙就开始筹钱。哎，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啊谁家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也就百十来块吧。但我跟你说，就这样我们还是凑了5000多。我爸和我哥带着我三姐来了北京，他们呀一路打听着就找到了肿瘤医院，就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了。 肿瘤医院怎么说？ 哎，也是又查了一个多月，直到这盘缠啊都画得差不多了，我三姐才住进去。 怎么这感觉跟上次的流程差不太多呀？ 哎，也主要呢是因为我三姐这病啊确实挺少见的，最后专家都来会诊了，他们说那个包块很可能是肾的问题，所以恐怕还要摘个肾呢。但是好消息就是那肿瘤绝对不是恶性的。 太好了。 哎呦，你都不知道这消息传回我们村啊，我们大家都要高兴死了。我二姐呢就赶紧又凑了5000块钱给寄了过去。哎，我真得说这肿瘤医院的大夫太负责了，他们为了保证手术安全还特意请了一个70多岁的老专家回来坐镇。手术那天啊，我爸跟我哥一直都在手术室门外等着，结果等了3小时都没动静。后来足足等了8个钟头，这手术室的门啊才打开。 好家伙，手术顺利吗？ 特顺。最辛苦的呀当属那个老专家了，8个小时不吃不喝的做手术了，结束之后根本都站不住了，直接就歪在旁边了。 真是好大夫啊。 可不是嘛，我全家都要谢他一辈子。而且不只要谢他，整个医院的氛围都特好。我姐在住院期间，那同房的病友和家属还有护士对我姐可照顾了。我爸后来还老跟我说，这北京人啊就是文明，就是不一样。而且啊还不止这些，其实当时我们钱也不够了，该借的呀都借了，但如果你半途出院前功尽弃了呀。就结果这医院大夫一听说呀，直接去跟院长申请，还免去了我们800块钱的费用，这在当年也不是个小数呢。哎呀，总算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我三姐呀，也就跟着阎王殿前又转了一圈，回来了。 真是好险呐、啊！ 可不是吗？不过虽然说捡回一条命啊，这我三姐家也欠了一屁股债。她那个房子啊，一直都是婆婆留下来的破土坯房，又低又矮，这站在地上啊，伸手就能摸到房顶儿，而且呢还四处透风，这窗户啊都是用报纸糊的。哎，我妈当时给愁的，都不忍心去她家。而且啊，这眼瞅着我三姐的大儿子该成家了，可是对象还没着落，这老太太心急呀、啊。但是你说我这三姐啊，心有多大？她还安慰我妈说，该有的都会有的，人不给你做媳妇儿，你难道去抢啊？愁能愁来吗？我这皇上都不急，你这做太监的急什么？ 这么乐天的人，我挺喜欢的。我一直觉得好多事儿啊，就算是愁也没什么用，倒不如看开点，哪天缘分到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嗨，其实啊，我三姐也是愁过的，但是呢，她那性格来得快去得也快，就这么个人儿。最后啊，果不其然，大儿子顺利找到媳妇儿了，这现在小日子过得还挺好。后来呢，小儿子也长大了，哟，长得贼精神，去学了开挖掘机跟铲车，跟他妈一样，一天到晚不得闲。不过呀，你说这一家人虽然都勤俭，但还是穷。就这样，二儿媳妇儿啊也乐意嫁到他们家。听说那次人姑娘去我三姐家的时候，我三姐直接跟人摊了牌，说你看我们家很穷啊，我身体也不太结实，要房没房，要车也没车的，你嫁进来也享不了福，还得跟着受穷。 你这三姐是有多看不上这个儿媳妇儿啊？上赶着往外赶啊。 哎，不是，她呀是觉得这姑娘好，所以啊才想把丑话说到前头，别等着人家嫁进来再后悔，不是，这不是耽误了人家姑娘吗？ 可她这胳膊肘这么往外拐，她儿子不跟她急啊？ 她呀就是这么个实在人儿，但是呢她越实在，人家姑娘还就越不走了。后来还跟我们聊啊，说就喜欢婆婆是个这么厚道的人，跟她打交道呢，她婆婆宁愿都是自个儿吃亏，也绝不占别人便宜，所以啊这穷无所谓，过日子图的就是个舒心，是不是？ 嗯， 她也知道这样的好婆婆是打着灯笼都难找，这样的妈养出来的娃也绝对是个好爷们儿。 能这么想问题的人成为一家人，就算日子穷点，肯定也是快乐的。 没错啊，唉，但有时候啊我也挺不能理解他的。你说就前两年，我想送给他一个坐便椅，我呀是卖医疗器械的，我就想着呢他身体不好，有这么个椅子，这大小便就不用蹲着了，但他非要给我钱，还说这我要不要钱他就不拿那椅子。没办法，我就收了个成本钱，但没想到啊，那椅子他刚用俩星期就送人了。 为什么呀？ 他说呀，邻居家老奶奶这腰腿都疼得厉害，看着忒可怜了，就把椅子送人家了。哎，我也是真服了他了啊，他怎么不说他自己腰腿也不好啊？哦对，还有一次我秋天的时候去他家，我知道他爱吃那麻饼，就给他买了一摞，让他顾不上做饭的时候就点不点，结果你猜怎么着，又给我送人了，他自个儿只吃了一个，还跟我说呢，说那郑家老汉那天眼瞅着就不行了，临死前指定就要吃那带着红糖的酥油饼啊，就是我给他送的那种。老汉的儿子啊出来正好碰见我姐，本来想打听打听哪有卖的，这我姐一听说好吗，把饼全送给他了。那老汉呐、啊、满足了心愿，临走之前还一个劲儿的嘱咐他儿子，说要多帮衬着三姐家干活。后来这老汉走了，我三姐还给随了份子钱呢。 哎呀，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总说他是好人了。 可是啊，有时候我也觉得他这人太傻了，但是最近这两年也觉得吧，傻人也有傻福，因为就算老天爷总是折腾他的那个身体，但周围啊也总是少不了人帮衬。你看这不他们家盖新房吗， 天天都有提着工具来帮忙的，而且都是没打招呼就来了。这次手术也是，今天这家里还打电话说呢，说我三姐家地里的菜呀、啊，都已经被乡亲们主动帮忙给摘出来了，让她别担心，专心养病。 哎，你看，多好啊！所以怎么能说好人没好报呢？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 哎，这酒有点意思啊，这杯子上还放着一把 啊，这个是专门设计的漏勺，漏勺上是一块方糖。 哎，为什么要这么放啊？ 因为我想送你的这杯苦艾滴酒有一种特殊的喝法，现在酒杯里的是一小杯苦艾酒，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先把勺子拿开尝尝它的味道。 行啊。哎，这个味儿有点怪，有股茴香味儿，有点苦，有点麻，不好喝。 那咱们再把勺子放上去，现在我再用冰水慢慢的浇到这块方糖上，让糖水和苦艾酒融合，比例大概在5:1左右。现在你可以再尝尝味道了，慢慢品。 虽然还是有点苦，茴香味也挺重的，但是感觉清凉了不少，就跟放了薄荷似的。而且哎，这鱼味还挺甜的，是那种带着药草味的甜。哎，这酒的味儿还真是复杂呀。 人生的味道何尝不是呢，都说人生百味，但你姐姐的生活就像一开始的那杯原味苦艾酒，苦涩得很，可他的心就像是那块方糖和清凉的水，他用他的积极乐观将这份苦涩慢慢化开。所以说，即使老天爷给了他一把烂牌，可他却依然把自己人生的这杯酒酿造得甘甜而富有韵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两颗肿瘤也杀不死他。原作王凤琴，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陪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